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62集，美色。周贵还在犹豫， 看萧迟也不拘小节，应该不是那样做事不理的人呢。我们等一等，等一等去都的动静吧。 你是难得糊涂。 孔令长叹， 把益州性命系在一个不拘小节上，可我们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他们若是到时候坐地起价，那就没有今日这么好说话了。 我犹豫不决，正是因为此事关乎益州人的性命啊。 周贵几步追上孔令，掂了袖子，伸出手对孔令说， 程峰，自立为王真的那么好做吗？你想想从前的太子，那是真正的一落千丈，如今离北反了，但是各方考虑下来，这场仗哪里好打了？对离北也并非全是益处，他们不仅要顾及边杀骑兵，还要警惕启东突进，若是再断了东北两马道，那不就成了笼中困兽，活不了太久啊。到时候离北自顾不暇，我们磁州该如何是好？那不就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，还要背负叛贼的名声。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再想全身而退那是不可能了。你今夜再好好想想吧。 孔令语重心长。萧迟也一进屋，迎面就走来一个袅娜身影，这丫鬟肤白鬓乌，对着萧迟也盈盈跪下，挽起的发髻露出大片后颈，领口开得很低。他微微捋着鬓边碎发，细声细语地唤了声 侯爷。 萧迟也没看他，准备退掉外衫，丫鬟听着动静连忙起身要为萧迟也脱衣服。沈泽川碰了萧迟也的肩膀，萧迟也一把把他捞住，沈泽川就由着萧迟也扶着，微抬下巴把鞋轻轻踢掉了。 去杯热水，同志吃醉了。 丫鬟拢了拢衣，俯身要去捡沈泽川的鞋，可是沈泽川垂下小竹扇把他的脸抬高了，他不敢动，便只能沿着扇子望向沈泽川，看到沈泽川眉间微蹙，眼角却犹如浸着湿漉漉的桃花，衬得眼里水光潋滟，看得他陡然生出股自惭形秽的感觉，仓皇地闪开眼睛，不敢再直视沈泽川。沈泽川没开枪，只看了几眼便挪开了扇子。丫鬟恭顺地把鞋摆放整齐，垂着头轻声退下了。 好看吗？ 萧迟也待房门合上后揽进沈泽川问道。沈泽川手指搭着竹扇没回话，只着着净袜的脚踩到了萧迟爷的脚背，拉着萧迟爷没脱下的外衫凑近了许多。萧迟爷带着他看他眉间懒散，是吃酒后的放松，扶手下来想亲他，可他微微后仰没给萧迟爷亲。两个人呼吸间带着马上行的干裂，一路忙于奔走的疲惫都在这几日休息中缓和。离开去都后的沈泽川是苍白的模样，但是随着萧迟爷的爱惜，他就像是被摩挲出温度的玉石，贴着萧迟爷的手掌既硬又热。 孔令是谭台龙的旧部，雷长明不除，他的心病就不除。 萧迟爷给沈泽川宽衣解带，拉掉他的衣衫，摩挲着他的后腰，口中仍然说着， 雷长明又急于药粮，早晚会打磁州的主意，只要把利害关系告诉孔令，他自会想办法劝说周贵。 嗯。沈泽川耐不住马上行这样的烈酒，面颊上也起了热，但还望着萧迟爷听得认真，眼神里却又透露着别的认真。 让禁军代替磁州的巡防有挟持的意思，暂时便罢了，长久了周贵肯定不会同意。这次多亏丁桃打听得快， 套出了孔岭曾经是谭台龙旧部的消息。 萧迟也像是看不懂沈泽川的眼神，低声说：“ 嗯。” 沈泽川稍稍点了脚，又落了回去。他神色越是平静，绯色越是浓烈，被酒劲儿逼得渗出了汗。 亲一下。 萧迟也沉声说：“ 今日我依照你的叮嘱，半点没欺负他们。” 沈泽川把萧迟也的衣衫都攥皱了，他忍了片刻， 够不到。 萧迟也胸口震动，再次俯首下来。沈泽川要亲，他就抬起来说：“ 还是先沐浴吧。” 沈泽川抬高下巴，那被酒水润得泛黄的唇半张，在齿间游走的舌舔了舔隐约干涩的唇角，他只是这样望着萧迟也，就燃起了浑身的色欲，勾得萧迟也不再逗他。他从前不明白自己带着那种极度的诱惑，可随着不断的亲密交融，他似乎学会了不说话的煽动。翌日，周贵才起身，就见孔岭把丫鬟领了进来。他一愣：“ 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在侯爷身边好生伺候吗？” 那丫鬟攥着帕子，扭身掩面：“ 大人，得探听清楚才能对症下药，不是？侯爷身边站着的那是什么人？我连一脚也不敢碰，人家两个情投意合，谁也不拿正眼看我呀。” 周贵起先还没有听明白，随后大惊失色，手上的擦脸帕子也掉了。他一个年过四十的读书人，平素连秦楼楚馆都不去，居家也很规矩，依照母亲的命令纳了一房小妾，过去只对有人喜好男色的事情略有耳闻，没想到萧迟也和沈泽川竟也是这样的关系。周贵抹了把面， 就 对着孔岭埋怨道：“ 哎呀，你怎么也不提醒我一句，这不就把人得罪狠了？”“ 我哪知。” 孔岭面色不好看。两个人面面相觑，齐声而叹。正僵持间，又听外边的小厮跪在门外喊道：“ 大人，昨夜急报，敦州的雷成明聚集四万流匪往咱们慈州来了。” 周贵骤然心凉了：“ 怎么这么多人？半年前他手下才有一万余人。” 孔岭当即说：“ 怕什么来什么，快去请侯爷，就说昨夜的盟约我们应了。” 雷长明是茶州人，早年跟人走镖，做的都是苦力，没有读过书。永一年间，他妹妹被端州守备军总指挥使纳为小妾，在指挥府里颇为得宠，他因此过了段好日子，成日出入赌场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端州总指挥使不是个长情人，没几年就厌弃了他妹妹，他欠的那些债没有人还，只得再次出来跟人走镖。永一年末，雷长明接了河州严氏的镖，路上为了保住严氏的小公子严和如，豁出了性命跟歹人相搏，从此得了严氏的青眼。咸德年中博兵败后，他借着严氏的钱开始招兵买马，发动端州守备营兵变，杀掉了当时朝廷指派来的总指挥，彻底沦为端州流匪。雷长明最初只有数千人，但是随着兵败后朝廷的消极安排，钟伯在重创下一直没有缓过元气，从平民百姓沦为流匪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也逐渐成为了端州一霸。到了如今，他麾下的兵马已经远超钟伯各州守备军的人数。周贵提着袖子给萧迟也指地图：“ 半年前，雷长明在端敦两州总共有14000余人。他以端敦两州之间的洛山为大本营，建立了自己的土匪窝。朝廷在重建登州守备军时，曾试图围剿洛山，可是几次都无功而返，于是作罢，没有人再管了。” 萧迟也系着臂缚，半靠着桌子，看着地图：“ 他带着4万人向慈州来，洛山肯定还要留下足够的兵马看守。这么看来，他起码有6万兵马，这是启东两个郡的守备军人数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